感謝主啊！今日可以翻翻嚟，我睇翻個嘅日期咧，今次係第三次翻嚟一個教會度正道嘅。咁咧，2017、2018，今次同埋聽日早晨，感謝主啊！阿君牧師咧俾機會我同你哋嘅弟兄姊妹可以翻嚟同大家分享。咁啊，有啲人識我，有啲都唔識我，唔知我係乜嘢人嚟嘅嚇，好似係星球人啊。咁咧，我係一個全。怎么说应该是叫做传媒牧师、啊、即是说就是说我就不是但我有一个教会，有一个教会在美和家恩典堂在吉隆坡，就、除了教会呢，我有出去、其他的国家啦做训练班啦、啊、不是 TVB 训练班、啊、你没有搞错我未到那么级数、啊、TVB 的讲真的那些艺人呢我都认识得不少的，在香港，如果你有机会呢，咁啊，同阿甘師母咧就有傾過嘅。本來今年如果可以就可以去香港做個短宣嘅，但係咧時間就好充足，即係唔係充足，即係唔夠啊！我哋時間唔夠，所以我應該係去推到2020年嘅。啊，請大家代禱，亦都繼續為香港代禱。你知道香港發生咩事啦？其實好嚴重嘅。啊，其實我咧立場咧我就唔贊同嘅，但係咧就為香港祈禱。咁咧就好感恩咁樣，我就四圍走嘅。君牧師就知道我四圍走。咁啊，最近就攞咗個博士學位啦，感謝主啦。忙當中咧都可以讀書嘅。咁你牧師好快就到去噶啦。啊，咁啊要噶，要大家努力啊。我哋要多啲知識，做得牧師梗係要勝過嚟一籌啦。如果唔係，真係點做你哋牧師啊？所以就好感恩。二月份今年過年咧，我又去了以色列，我一年去兩次、三次以色列嘅。咁今年嘅以色列咧就好特別，因為咧我就唔係去玩，唔係去帶一班人去嗰度咧，但係咧成30個大家都係博士嘅級數咧，我哋去咩咧？因為我就進修，因為我嘅博士學問咧係進修呢、這、一個醫院嘅。咁啊，響神學院大家都知道希列文同埋呢個希伯來文係要必修嘅課程。咁啊就中班已經讀曬啦。咁依家去到咧就去到最高級噶啦，即係 advanced level 嚇 ，advanced level 叫 level 6。咁啊，我哋去到初級就要用一年嘅時間去進修嘅。咁啊，好快啦，咁啊過咗半年啦，咁啊功課都交齊啦，感謝主嚇。應該全無意外咧，今年年尾咧又多一張文憑啦，係真係好開心啊！啊，好即係繼續為我代禱啦嚇，好忙啊嚇。咁啊，除咗喺度咧就四圍走，今年跟住四月、五月到差唔多六月頭咧。我成兩個幾月喺呢個北歐即是喺Scandinavia， 啊，大家聽過丹麥啊、挪威啊嗰啲咁嘅國家，就去咗講咗兩個營會，職青嘅營會，青少年嘅營會喺挪威，咁啊去咗四間教堂度分享上帝嘅話語喺星期日，好感恩，因為咁樣有機會去見識，有機會去學習，有機會去交流，好不同噶，因為可以體會到不同嘅嘢。我嘅負擔咧都係青少年。我到今日都是青少年，我牧師你幾多歲啊？仲青少年，而家仲慘啊！馬來西亞青少年降到30歲喎，本來40噶嘛，而家降到30。咁啊點都好啊，我對青少年好有負擔，真係嘅，我係真係好愛青少年，因為青少年好重要噶。如果唔係呢個社會真係好亂噶啦。啊，你可以睇回香港你就知道嗰班人搞事嘅都係大學生啊。anyway， 所以咧啊，每次我去親邊度教會講到咧。我唔会空手去嘅，我一定会派礼物嘅。上一次如果你哋有喺度咧，你应该攞到我礼物咗噶啦。啊，边个攞过我礼物噶？上一次有嘛？中文堂2017年好似，你唔系攞去卖咗啊？或者攞去掉咗？冇掉好贵嘅呢个，有钱买唔到啊啲嘢啊。咁咧嗱，你哋去旅行过啦，应该有旅行啦，去参加团，好奇怪喎。亚洲人啊，应该讲 Asian 啊，两样嘢系必定要买嘅。好奇怪嘅锁匙圈、黐雪柜嗰啲啊，梗嘅喎，呢两样嘢冇得走嘅，好奇怪喎，一定嘅必定要买嘅。咁咧，我就响芬兰咧识到一个认识咗一个青少年咧，佢系西人嚟嘅，但系佢啲华语啊，喇喇声哦，因为佢响呢个北京大学进修华语哦，犀利哦，佢而家23岁，咁咧佢就自己半工读。而家翻喺芬蘭度繼續讀書，讀咩收咩？又係修中文。話呢、這個年輕人，我一定要幫助佢。 咁咧佢就自己唔知佢自己整啊，又自己買啊。咁佢喺一個公園度賣呢啲咁嘅 fridge magnet 啊，雪櫃啊，你哋冰箱。咁咧就好靚啊！呢兩隻啊，如果你想攞到咧，唔會白攞啊，一定要做啲嘢噶嘛。又帶聖經嚟冇？有啊。冇你電腦都冇問題㗎，computer我收，以前我唔收嘅，而家可以收啦，因為我自己都用啊，係嘛？嗱，我講一個經文咧，你一翻到那個經文，你唔使睇邊個，唔使望嘅，你直頭企上嚟講，讀出嚟就得㗎啦，明白冇？清楚啊 ？OK， 第一個啊，第五、第六節，五同六節，第二章，五同六節，提摩太前書。企上嚟啊，弟兄，唔使递手啦，企上啱啊，到啊，你咩文都得，华语都得嘅。嗯。唉 ，man 嗱，有两只啦，有边只啦？两只都咁正嘅。OK， 嗰个净芬兰噶。咁呢个咧四个国家都有嘅喺度。嗱，第二只啦，嗱容易咯，简单系咪？我啱你系咪？十六至十八节，第一章，约翰福音书 ，John chapter 1:16-18。企上嚟咯，佢嗱嗱咪企上啱啊，嗯，到啦。Amen, that's right. 咁就搞掂啦，咁就派晒个礼物啦，佢又开工嚟噶。好感恩啊，咪每次翻嚟教会咧，真系好唔一样，因为再继续祈祷啊。我响香港咧，帮助三间教会去建立咧中文堂，系咪英文堂？唔住英文堂，因为香港啲雇主咧，佢哋就唔想佢啲宾佣啊。走咗去第二度，佢希望翻翻去嘅老板嘅教会度一齐敬拜。咁有三间教会嘅，咁咧我好简单嘅。若然嗰间教会嘅人数够，同埋佢嘅奉献够，可以支持一个牧师喺菲律宾过嚟咧，我就退身啦。咁佢三间咧有一间搞掂咗啦，有一间咧而家咧就系做咗三年啦。咁佢哋而家可以自立门户。咁佢哋嘅人数咧大约平均每个星期日咧60至80人到啦。啊，感謝主！咁我就喺菲律賓度，菲律賓咧揾一個全職嘅牧師喺嗰度啊，幫助佢哋嘅啊，所以其他嗰兩個教會仲做緊，我繼續去為我代禱呢幾樣嘢嘅嚇。咁樣咧，我就星期一我要飛翻香港噶啦。下個星期日咧，即係為我祈禱，唔係講笑啊！下個星期日即新地，我會響灣仔社區中心度分享上帝嘅話語。嗱，大家都知道立法局就喺灣仔。希望不要玩嘢啦，玩嘢我都不敢去，我都怕啊！乜冲入嚟教会打我点搞？哦，立法局都撞入去嘅，你谂住冲入去百里蚊入边啊？你可以谂得到嘅想象中咁样谂啊，冲入去，哇！真系搞到咁嘅嘢，真系响湾仔，因为每个星期日佢哋冇嘢做啊嘛，冇嘢做咪去玩下嘢咯，何乐而不为啫？好 happy 咁啊，香港人好自由啊嘛，所以为香港祈祷。好，我哋一同低头祈祷 ，Let's pray 啊！呢副我哋要献上感恩，让我哋今晚咧。好快嘅可以聚在一起，大家可以同心去敬拜天父你，让我哋呢个以下嘅时间，让你都打开我哋嘅耳朵，打我哋嘅属灵嘅心，去接纳天父你今日嘅教训。主啊，让你都保守我哋，让我哋清楚明白天父你嘅话语，你一一嘅帮助我哋，带动我哋。圣灵啊，让你一日嘅触摸我哋嘅心，让我哋去领受到天父你嘅祝福，天父你嘅教训，让你都与我哋同在保守。咁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嘅名求，阿门。好啦，嗱，今日睇到嘅主题咧。就大家好清楚啦，咁咧我哋就要睇到啦，由开始呢个世界咧，人类就不断去咁去追求我哋嘅立场，向上帝，无论你乜嘢宗教都好，你咩宗教都好咧，我哋都系要知道我哋嘅立场向上帝系聚在喺一个什么嘅位置， 我哋去追求，我哋去认识，由圣经同我哋讲话，由当上帝创造亚当同夏娃嘅时候，响嗰个伊甸，佢哋就两个一齐喺度，当然开头就好 happy 啦，好开心，佢哋系同上帝一齐行，佢哋知道佢哋嘅目标，佢哋嘅目的，佢哋知道啊，我知道上帝同我一齐，由朝到晚，上帝都帮我一齐，我系好肯定嘅。所以当佢哋犯罪嘅时候，佢哋就离弃神。他们知道他们的错误在哪里，他们就在病着自己或者躲着自己，就要找一下发生什么事。但是圣经一再而三同提醒我们，无论什么都好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位置。因为呢很清楚的OK， 不是这样，Yeah，OK，我很方便。OK， 好，那么是说呢，我们每个人呢都要知道我哋嘅站立响嘅地方喺边度。嗱，我相信大家在座都好，相信都系翻嚟教会好耐啦，有啲或者有啲新翻嚟嘅。无论点都好，我哋都系追求紧一样嘢：上帝是什么？上帝系边一个咧？我好记得第一年响神学院读书嘅时候，我哋要读一个神学叫做 Theology of God， 读神学。我同我自己讲，神我点读佢啊？佢创造我，我去读佢，但系冇办法，我哋要知道呢个上帝系边个。当我更加认识佢嘅时候，我更加大嘅信心去行呢条道路，因为上帝呼召我去做佢嘅仆人。响圣经好清楚列出嚟，大家睇到嘅荧光幕，我哋系分类咗噶。点样叫做分类咗咧？分类咗，我哋又系被救赎啊，或者系迷失。我哋分类嘅，或者我哋系信徒啊，或者系一个非信徒，属于教会啊，或者系不属于教会等等嘅。因为到最后，圣经又同我哋讲话，耶稣到最后审判嘅时候，佢都会分别边一个系绵羊，或者系边一个系山羊，好清楚噶，唔会企喺中间嘅。所以你同我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都要知道我哋嘅位置，今日去嘅行嘅系喺边度。因为呢到今日为止，我哋知道由亚当开始一路到使徒约翰，一路去到最后嘅时候，佢哋都系不断嘅喺度寻求上帝，寻求阿巴父。佢就知道，因为若然唔系呢，我哋做一个基督徒就好迷糊，好 lost， 好 lost。我哋唔知道呢个上帝系做啲咩角色，我哋又做啲咩角色，我哋要清楚知道。所以我相信在座在教会来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很简单的话唱下首诗歌啦，给奉献啦，祈祷啦，医治啦等等啦，讲方言啦，唱方言啦，祈祷方言啦，我们做晒啲等等嘅嘢，上主日学啦，返嚟祈祷星期三啦，或者有其他嘅聚会啦，听牧师去正道啦，等等嘅。但是我们做一其他啲咁多嘢，好似咩呢？圣经话响正话我们弟兄读嗰个经文就话，在这个提摩太not able again, my dear, Esther, can you turn the other one? Yeah. Okay, 他就说我们就好像有一个认为自己是属灵的，或者是知道认识这个上帝的，但是呢就没有经历这个上帝的大能，就变成我们属于一般的信徒，一般的基督徒，星期日翻教会，星期三祈祷会或者其他聚会，咁就一个礼拜，咁就一个月啦，咁就一年啦，啊，树碌树碌树碌咁样就一过晒一世咯，吓，眨下眼吓，65岁嚟噶我，哇，翻个教会都45年咯，都唔知道，所以我哋要清楚知道自己嘅岗位向边度。今日我想同你哋分享一样嘢，一个人响圣经。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，这里讲到有一个有钱的年轻的富有的大官，我们叫他，这里讲到有一个富有的大官。首先要明白清楚这个人先，我们要清楚他先。圣经说呢，你看到那里吗？圣经说在几个福音书那里，联合福音书，我们叫 Synoptic Gospel， 在联合福音书那里很清楚的，他是一个好富有的年轻人。 is rich. 第二，佢年轻啊 ，young。第三咧，佢亦都系一个大官，即系唔系一般嘅信徒，唔系一般嘅犹太人，即是有钱、有面、有学识，应该靓仔啦。通常识打扮噶嘛，有钱嘛，应该识打扮。咁咧就不过圣经冇讲佢靓唔靓仔啊，我睇你应该系靓仔，因为佢咧通常咧都系应该系靓仔噶啦，我通常。点讲呢一个年青人，我觉得佢好特殊，就系话点解咪特殊？即系讲好难揾到咁嘅人啊，好难啊！又即系佢好守纪律啦，乜嘢都有啊，亦都系一个大官。佢好后生就做大官，即系好后生就通常我记得睇啲寓意残片咧，尤其是嗰啲古老残片，通常嗰啲有钱嗰啲后生嘅就叫做二世祖啦，揸住只雀笼。右手，左手咧就揸住两粒铁波嚟转下转下，搭住去饮茶。哇！睇到啲靓女又撩嗰啲靓女啊，哇！饮茶扮晒嘢咁啊，成台都系嘢，食一只包嘅啫，成台都系嘢，我食一只包嘅啫。哦，啊，玩只雀笼，哦，所以二世祖呢个系咪二世祖我唔知啦。咪应该咧，佢就比较特殊。有两样嘢我睇佢好特别嘅。大家可以睇嗱，喺我原稿我嗰度写住，首先佢咁特别咧，因为咧佢系一个尽责嘅青年，佢唔单止佢亦都好负责任，亦都系可以可靠嘅青年。做咩咁讲咧？咪圣经有讲佢带得出嚟呢一个嗱，犹太人属于年青人咧，就系18至到大约21、23岁，有啲系成16岁叫做年青人。所以我讲住俾我咁关注年青人呢，因为真的如果而家年青人你唔教呢，这个社会就教佢哋㗎啦。如果我哋做基督徒唔关心佢呢，个社会就关心佢。如果社会关心佢呢，你做阿爸阿妈你就担心啦。好多人好清楚，我咁多教会我牧养咗差唔多超过10几20年。10几年啦应该有。好奇怪喎，有啲年青人嚟我教会呢，因为我做职青㗎嘛，以前。是阿妈在对门口是落车。咁有好几次我同佢打招呼，啲啱啲做咩你女嚟啊，一齐啦，一齐嚟星期日返嚟教会啦。啊冇啦冇啦，你去啦，我拜神㗎，我拜神，我俾我女嚟啫，我拜神，我拜神嘅，哦 ,ok,ok, 咁你又俾你女嚟嘅。我去教会好嘛，教会教好嘢嘛。咁你嚟囉，一齐嚟学好嘢，冇错冇错，我拜神嘅。佢又俾仔女嚟教会㗎，冇错我囉，慢慢嚟囉。搞掂咗仔女先，跟住先搞掂佢哋，哦，梗搞掂嘅，搞得掂嘅，一定嘅。所以佢哋清楚知道教会系教好嘅嘢，唔会教佢坏嘅。最得闲度唔会教佢出去蒲吧啦，或者系吸毒啊，或者系做啲坏嘅嗜好啦。最得闲度唔会啦，系嘛？冇理你翻嚟教会系嘛？做西啊，俾包烟仔你烧嘅，冇可能噶嘛？或者督督官俾粒肥头丸你食嘅，唔可能噶嘛？冇理由噶嘛，系嘛？是就唔同咯，系我睇呢度今晚坐满人咯，排队哦，道德观你唔得闲咯，啊系嘛，冇理由咁噶嘛，肯定唔会啦，系嘛，所以就系话佢负责任，佢亦都年轻，咁样唔单止咁啊，咁样圣经讲咧，佢系一个追求永生，哇呢、这个好特殊啊，弟兄姊妹，嗱家长爸爸妈妈，你睇到如果你见到一个年轻人有咁嘅 quality 啊，啊咁嘅嘢啊。你想唔想去做你女嘅 boyfriend 先？想唔想先？唔敢讲咧，个心系啊，唔知几想喎。有钱、靓仔、后生、负责任，哇！真系边度揾啊？梗系爱啦，但唔使啦，我有两个仔，得啦，仲系 single 嘅，啊，仲系 single， 有机会啊。咁咧就佢哋就唔单止佢有晒呢啲咁嘅。好嘅嗜好，好嘅人，好嘅环境，又有钱，但系好奇怪就系佢追求永生。嗱，大家都后生过啊，仲有啲后生喺度啊。你而家你问下18到23嗰啲人，喂，你嘅追求系咩啊？我追求读书咯，正常啊。我追求希望我大搵到个靓工做咯。我追求希望我搵到个好嘅 girlfriend， 好嘅 boyfriend 咯。你有冇追求永生？永生咩叫永生啊？大佬，我自己都搞唔掂，仲永生？ 我几多嘢烦你知唔知啊？牧师仲叫我追求永生，你傻咗啊？你喺香港，你同嗰啲人讲，佢真系话你傻咗啊！永生，我连开饭都唔掂啦，都冇时间啦，仲走去教会去永生？诶，但系往往就有咁嘅人啊，圣经就有呢一个有钱仔、大官、负责任嘅人嘅年青人，佢追求永生，佢系唔系单止去即系有钱人通常系咁啊？如果佢有钱嚟讲，佢通常都唔需要出马啊。佢应该有好多傍友噶嘛，好多人喺佢边皮噶嘛，啊，好似嗰个唐伯虎咁啊嘛，有四个嘅，咪三个人成日企喺边皮嘅，嗰三个唐伯虎，佢三个损友啊，梗有几个损友噶嘛，佢使乜出手？啊，帮佢搵，去搵 S 呢间芙蓉呢间教会，咁多人嚟嘅，睇下个读得做咩嘅，佢都唔使嚟咯，佢就搵咩个嗰个肥仔咁肥嘅，好多嘢食啊教会，啊大佬我都想嚟啊呢间教会多嘢食啊。哦，不过而家嚟咗个瘦嘅，嚟。而家我哋 SLA 咧有一个叫做肥龙瘦虎，肥龙瘦虎啊，香港就叫做肥龙瘦虎啊。开玩笑啊，唔好打我。所以我哋佢好渴求，好绝望，佢亲自去追求什么是永生。诶，弟兄姊妹，呢一个系好重要嘅话题。你中唔中意都好，今日到你今日坐低呢度，呢一个话题你一定要必定要答嘅。什么是永生 ？What is eternal life？ 什么是永生？因为好，你会觉得呢个年青人真系好特殊，佢好多嘢可以做。我有钱，我使鬼去永生咩？系嘛？我唔需要啊！我记得喺加拿大一个执事啊 ，Deacons 执事啊。不是執事啊，執事啊，執事。他真的很有钱。间教会都惊了他。牧师不用说梗惊他，牧师是吧，打份工啫。咁呢他真的很有影响力又大，在一个村，在一个 city。咁他又有钱。咁他说什么？祈祷会祈什么？祈我祈我又这么有钱，不祈我又这么有钱，祈什么呢？我都没问题的。我不祈又没问题，祈我也都没问题，我祈你做什么？不需要祈祷，祈祷是浪费我时间的。哈，又只有一天，他要推落手术室了。大家应该在看白色强人，应该有了吧，是吧？啊，一讲他就眼大了，叮。啊，跟我跟你，你但有短书你跟香港，但我带见马国明啊，想不想看马国明啊？啊 ,OK, 啊 ,OK。所以呢就推入手术室。咁佢同牧师讲，佢捉住牧师嘅手，佢震啊！牧师为我祈祷，牧师都傻咗，真系为你祈祷。你讲多次系咪？我冇听错，为我祈祷，等我顺顺利利入去，翻翻出嚟，因为我惊我入咗去出唔翻啊！好多人咁样噶嘛，好多人惊啊，个个人都惊死噶嘛。其实唔系惊死，系唔舍得。啊，我翻咗嚟咧，做咗三个追思礼拜。我翻咗，我啱啱北欧翻嚟，做咗练习，前三单啊，唔系婚礼啊，系追思礼拜。我都同嗰啲人讲啊，我讲真系嘅，人唔系话惊唔惊死嘅，人一定要死，但系咧人系唔舍得我哋家人，唔舍得我哋嘅儿女，唔系讲死，死，我哋系唔舍得，哦，所以就咁咧就变咗我哋会追求永生，佢系好渴望呢个人去一定要知道呢个问题系乜嘢。嗱，我哋睇一睇，我哋就而家知道呢、一个。首先，我哋了解咗呢个年青人啦，了解咗佢嘅背景，知道做咩咁啦。首先，我哋要睇第一段啊。OK， 佢话咧第十七节呢、这个年青人咧，佢寻找耶稣。我讲咗嘛，佢有钱有面，佢使唔使亲自揾耶稣先？他可以叫人去的嘛，啊，帮我找帕斯关来，我脚痛，一起为我祈祷。可以这样的嘛，帕斯关应该可以去的，没问题的嘛，再去咯，是吧，祈祷咯，一定可以的，但是他没有，他亲自来那个正特别。你可想而知，你想想，哦，现在我们的敦马亲自来 SLA 探访，哇，你哇，这边呢，他自己揸红跑车来的，还你有没有看老人家揸跑车的，老人家。好，咁圣经话咩？耶稣出来行道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。 跪在他面前问他说，他说良善的夫子啊，我当作什么是在可以承受永生。你没看单单这样的几句说话，我觉得英文叫 carry heavy weight， 是一个很重的说话给一个年轻人来问。你试问这十七八岁的，你问你讲这些我什么的，跑过来跪响到，你傻的跑过来。你想想当其时在以色列二千年前呢，做这样的事是不可以的，尤其是有钱有面的人。你有见过有钱有面的人这样跑着你还跪在人面前？没有的嘛，不要说有钱都不是那么多人跪在人面前。除了之后我看到一个姊妹在敬拜上帝，上帝应该我们跪在面前，他是上帝嘛。但是除了上帝，我们不会在人面前都跪低的嘛，是一个很没面的事的嘛。他是大官，大官只是说全个十五万人识得去的，他不是卡拉菲的。除了有钱他是大官之外，他出名的，可能他做了很多善事的，我不知道。总之无论怎样都好，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。但是圣经说他跑出来，他是一个很后生的人，他跑出来不是爸爸妈妈，而是他自己亲自跑到他面前。那里说什么呢？这个人他很渴望，他很渴望，他想知道这个永生是什么。他不单止这样，他很谦卑，他肯跪低之说，只是说换句话说，搲烂块面。只是说我不理的了，全世界看到我做什么都好，上报纸都好，我不理，我不理三七二十一，最近我要知道个答案，我要知道永生是什么。他很渴望，他又知道。跟着呢，他亦都很尊重耶稣。他知道，因为所以他叫耶稣什么？良善，良善的夫子。夫子之老师啊，这个 respectable teacher。去良善的师傅，这个老师，咁咧佢唔单止咁，佢亦都好关心佢属灵嘅角色，或者佢自己站立佢属灵系乜嘢？因为佢犹太人，佢应该知道好多啲嘢嘅，佢好清楚呢个年青人。讲真，佢我睇卖搵唔到啊！我 so far 我做咗咁多年牧师，亦都尤其是做职称，我冇见过一个人真系咁样走出嚟认识去寻求耶稣咯。有年青人我见过佢嚟教会，但冇好似呢个咁夸跑住嚟。你谂下，我都惊啊！如果而家我讲下嘢，一个年青人走住嚟啦，牧师好似我跪低去认识耶稣，边个知道耶稣？你唔惊啊？我都惊啊！傻咗啊！你谂下，如果即系跪喺面前啦，你唔惊？八十关佢都惊啊！如果无端端之而家一个人走住嚟啊，你唔惊啊？或者呢样好有钱嘅，你或者你哋都识噶啦。譬如咁讲，系富容好有钱嘅，哇！你都惊。但系嚟教会认识耶稣有好多，我系其中一个。冇人同我讲耶稣噶，我自己去认识耶稣，真系我自己认识耶稣。咁咧就系呢个好特别，佢跑住叫耶稣，佢好谦卑，佢有认识，我知道呢个耶稣系边个。因为有几样嘢我哋会体会到，就唔单止咁，圣经又同我哋讲话，佢好肯学，佢相信有呢个永生嘅一回事。弟兄姊妹、朋友，可能今日响呢个堂子，有啲人唔知道咩叫永生，唔知咩叫永生，长命百岁我就知，长命安康我就知，什么叫永生？咩嘅？咩又永又生？我不知道鱼生，我就知道过年我吃的，我年年都吃，因为我很喜欢吃的鱼生，捞七彩鱼生，现在香港都开始卖七彩鱼生。他来到面前就是跑来，来到面前，如果 你看清楚那个希腊文，他说他跪低耶稣面前，那个跪低不是一般的跪低，他是五体投地的跪低，那个是最低贱最谦卑的做法。犹太人不会这样做的，因为犹太人很骄傲的，犹太人不会这样做的。到今天为止，我认识这么多犹太人都不会这样的，他只有说他几好，不会说他几差的，不会的，他一定说他是最好的。所以他相信，不单止他也很特殊，这个年轻人他真的很特殊，因为他肯搲烂块面去寻找耶稣。 去认识边一个是耶稣，亦都系知道呢个答案，什么是永生。而家你问啲年青人，喂，而家你揾紧咩啊？而家揾紧啊，揾紧而家睇咯，睇下而家最新嘅，睇边个歌星过嚟咯。哦，芙蓉冇咁多啲 concert 多嘛？芙蓉多 concert KL 比较多。我问啲 KL 嗰啲僆仔咧，啊，而家边个？诶，你英文嘅又识英文，年轻人识唔识 Khalid 系边个歌手啊？有啦，唔怪你三个拉尾唱歌啊，唱到啲声咁靓啊！Shawn Mendes， 哎，又俾我讲中你听 ，You see？ 诶，依个牧师好 in 噶，我同你讲啊。仲有边几个 ？BTS 啊，识唔识啊 ？Be Friends，Be Friends 最近嚟啦，啊，嗰班韩国妹仔啊啊，仲有个咩 Blackpink 系咪叫？啊 ，You see？ 佢哋梗识嘅，一定嘅。所以你说年轻人就是追求这些，年轻人什么叫永生啊？你看哦，凹了嘴，好奇怪。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，你叫他回教会学习或者是做些事很难，他们很难。大家他们你叫他做其他事很得意，好像比如说一个演唱会，就讲了那几个 Shawn Mendes 来了，真的来了 Shawn Mendes 来。通常演唱会是八点夜晚的，三点班友在那里排队，晒住排队，落紧雨都淋狗屎都去那里排啊！我你咁早去做咩？一定要排啊！一定去前面咯、啊，一定要老虎都排到前面，喺度你企前面，佢都睇唔到你系边个嘛？咁多人，冇相干，我睇到佢就得啦。哇，好似哇嗰啲口水咪啲汗咪揈晒，冇相干揈都系哇光荣嚟嘅啲，哇揈到佢攞到个汗几开心，哇几劲过瘾啊！年青人咯。教会八点十点朝头早，你会唔会五点喺门口等啊？有吗？应该冇啊，我真未试过。或者喺门口，我哋为教会祈祷噶嘛？有咁啊嘛？冇咯，唔会咯。落雨啊，妈妈唔好去啦，今日落大雨仲去咩啊？十点又要淋雨，又冇顶嘅站喺度，淋雨啊，瞓觉啦，妈妈冇想噶啦，走少一个礼拜冇嘢，白叔君睇唔到我哋噶啦。你就想啊，睇唔到间教会咁细，你试下唔好嚟。我以前嘅教会咁大啊，我一企上堂，我一望啊，边个知道冇嚟喺度做咩咧？佢哋坐嚟坐去都系坐翻嗰张凳嘅，系咪？一阵除嘅嗰张凳，我一望啊，那个冇嚟啦。诶，上高嘅冇嚟啦，我就会电话嚟噶啦，我电话去追噶啦啊，好。所以呢个就去渴望追求去认识耶稣。咁有几样嘢我哋去睇嘅就系话。他们首先他这个next one, Esther, I think you turn for me. Okay, good. Okay, turn again. Turn. Okay, good. Now, 首先我们有几样东西我们要知道，首先清楚。就是说当我们去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时候，有几样东西他想着他做的一切啊可以得到这个永生。他做的一切他想着谦卑啦、渴望啦、追求啦等等啦，可以有永生。但耶稣嘅反应真係好特殊。睇第一样嘢，佢话呢，如果我哋淨係单单赞美耶稣係唔够嘅，係唔够嘅。如果你想爱到永生呢，你单单赞美耶稣係唔够嘅。点讲呢？因为呢这个年轻人佢的而且确係不断嘅去寻找耶稣，亲自去揾耶稣，亲自认识耶稣，跪在耶稣面前，他爱知道得到这个答案。他甚至叫耶稣是良善的夫子。那耶稣就好要矫正他的错误或者他的误解。怎样矫正呢？首先他矫正的就是说，要让他知道就是说，你为什么叫我良善呢？他说，耶稣说冇人系良善，除咗上帝啊 ！No one is good， 除咗上帝。如果你叫我良善，即是换句话嚟讲，你唔当意我系上帝，你系只系当我系一个夫子，只系一个老师，冇啦，冇他啦。当如果你叫我认为我系一个老师嘅时候，你就攞唔到呢个永生。嗱。弟兄姊妹，我牧养咗咁耐， 去过好多教会，睇到又呢间教会有第三代嘅人嘛？牧师 ，third generation， 冇 ，first second， 唔系唔系，I'm talking about唔系 Christian 啊，真嘅阿爷阿爸仔有冇？有三代同堂有啊，四代同堂有嘛？冇啊 ，OK， 我喺教会咧四代同堂都有见过，咁咧佢哋点咧？我好惊啊，尤其是年青人翻教会，佢好得意喎。翻紧教会咧，嗱，我就讲咗永生，你知咩噶嘛？佢哋唔知道，O晒嘴，佢哋唔知咩叫永生。做咩咁咧？佢话牧师，我要永生嘅咩？我日日都翻教会嘛，你成个礼拜见到我噶，响 youth service 你又见到我噶，祈祷会我同阿爸一齐嚟嘅，哦，探访我又跟我阿妈去嘅，你成日都见到我噶。我唔系基督徒嚟嘅咩？我系基督徒嚟噶嘛？但系搞错咗完全，弟兄姊妹，永生系要你个人同上帝嘅关系，唔系你阿爸带你教会，唔系你嘅爷爷带你教会，你属于永生。呢样嘢要好清楚，要矫正。所以耶稣要矫正翻呢个年青人，佢嘅追求系咩先？啱，佢追求永生，但系佢问错咗嗰个 direction 已经系错啊，已经系错噶。所以我哋要好清楚矫正翻，我哋要知道，所以有两样嘢我哋体会到呢个年青人，佢要知道新嘅生命系乜嘢，要点样得到呢个新嘅生命？耶稣要矫正、改正翻佢嘅思想，佢嘅思维系错嘅。佢话你认为我系一个人，人唔可以带你上天堂噶，只有神，即是耶稣基督，可以带到你上天堂。人与人之间系上唔到嘅，只要神正可以带到你上天堂。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个老师，认为我是一个夫子，我是带你上不到天堂。你要一定要认识我是神的儿子， Amen， the only begotten son， 神的儿子，那你就可以上天堂。所以我就说，为什么我们的马拉同胞到今天为止，他们说，你那些可兰经跟我们圣经差不多一样的，你他们穆斯林，即穆斯林，他们都要相信，他们亦都相信耶稣的，他们的可能经有写的，那比以撒有讲的，他们是基督徒吗？不是，因为做什么？一样东西很重要，到今天为止他们不可以接纳的，就是说他们可以认识接纳耶稣是一个拉比，可以接纳耶稣是一个老师，可以接纳他是一个夫子，但是他不可以接纳耶稣是一个神的儿子，这个就不可以了。对不起，如果你不可以接纳耶稣是一个神的儿子，你就不用想了。那里大家可以看到，应该很清楚了，那里看到第《约翰福音》第八章很清楚讲到吗？很清楚的。因为呢，如果你，所以你要知道，如果你是不可以接纳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就重享你的罪中。英文讲得很清楚， Unbelieved by unforgiven condemned， 很清晰的，不可以企在中间的，很清晰，一就一，二就二。不单止这样，咁咧，圣经又话 ，the next one， 圣经又话咧，佢话响正话我哋弟兄读咗啦，啊，提摩太前书嘅，佢话上帝耶稣就系我哋嘅咩？我哋嘅中保，我哋嘅中保。如果冇咗耶稣，响约福音十四章嘛，若然你想上天家，去我父嗰度，就要透过我啦。你相信我，就系见到阿爸父啦，即是阿爸父同我系一体嘅。同日，即系讲，如果你相信我，你就相信上帝，系咁简单啫，好清晰嘅。第二样嘢，the next one， 佢哋对，好啦，咁咧，第二个咧就讲到话尊重系唔够嘅，或者你做好多嘢都系唔够嘅。首先你话你赞美耶稣，你讲到耶稣几好到，讲到天花龙凤都好，都系冇用嘅，你系上唔到天堂嘅。咁你要自己去信赖佢。咁咧，第二咧就系话你一定要。唔单止话要尊重主耶稣，跟住主耶稣就问佢咯，好啦，你话你咁劲，咁十诫入边你点啊？你守咗未啊？守咗咯，佢讲，我由细嗰阵时咧就十诫已经喺我度守到如指掌啊，一到十，十到一我都掂噶啦。咁咧耶稣就讲唔使，讲五只啫，嗰度系咪有五个啊？嗰度写字，讲五个啫，都冇讲有十个。嗱呢五个你留意自己睇啊，你自己睇，呢五个系讲人与人之间嘅，头五个其实讲关于神嘅，我哋要敬拜。唯一的神，我们不可以拿神的名字来开玩笑，其他的五个呢就是讲到人与人之间，你不要再偷了， 你唔好再犯奸淫啦。呢啲系人与人之间嘅嘢嘛。所以讲你守咗未？我守咗咯，因为每一个犹太人都要守呢个噶，一定噶，十诫肯定走唔甩嘅。但系你要知道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净系守律法，你做好多好事，就算你俾你鱼子酱熟到烂啊，呢个十诫冇用啊，亦都系唔可以上天国，进入上帝嘅天国。耶稣讲，你唔可以。耶稣又要再一次矫正翻呢个人啦。佢点矫正佢咧？就要俾佢知道，就系话你相信呢、这个寻找呢个永生嘅时候，唔系单单守律法啫，唔系话你做几多好事，唔系话你守你嘅人系几好，几爱家，几爱呢个社区。你最重要就系你自己去认识上帝。所以所以我哋当我哋睇圣经嘅时候，我哋要好清晰。要知道不是只是看圣经，我们要怎样去对待人。上主耶稣就要他知道这个后生仔开始去认识对待人，对待社区，对待的中心。因为整个地方就是人。基督徒今日其实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，第一日你说你是基督徒呢，就全世界就望着你了。真是的、哦。如果你翻工啦，你翻工你填你嘅表 ，I'm Christian 啊，跟住你如果你同你同事讲，你信咩啊？我信主嘅，咁你一日你食嘢你唔记得谢祷喎，佢督住你，做乜你冇祈祷嘅？佢会咁样嘅系咪？如果你读佛教徒冇人理你噶嘛，佛教徒唔做呢啲嘢噶嘛，好奇怪嗱。仲有一样嘢，我哋基督徒啊，我帮你讲啊，你真系要感恩，因为基督徒咧，我哋嘅 level 啊特别高嘅。我俾个比喻你啊，如果一个和尚啊，光头和尚。受了奸淫了，哇捉到了大祸了，哇全报纸头条出晒了，一个和尚啊受奸淫偷钱乜都齐了，跟住有啲人就讲啦，系咁啦，啲狗肉和尚系咁啦，冇嘢噶啦。过咗一个月头，一头半个礼拜冇咗件事。如果系我或者帕失关受奸淫或者偷钱，哼，假啦了，呢排好写了咯，哼。仲喺十三班佢咁出名嘅，你谂下，跟住佢就讲：你咩牧师喎、啊？牧师喎、啊？你睇下，哇 ！social media 又出 ，WhatsApp 又出，哇 ！SLA 嘅面都冇晒，哇！唔单止咁啊，全世界都知道晒，哇！牧师啊，基督徒啊，咩基督徒啦、啊，咩，讲到点几好几好几好，咪又咁做，牧师咪偷钱，咩，哇！和尚就冇嘢喎，过咗件事冇咗，牧师你走到边度都死啊！如果你讲你牧师，所以你话基督徒咧，我哋企。个抱负好大，所以我要知道就系话呢个后生仔，佢谂住佢做啲咁嘅一切嘅嘢咧，佢可以去断章翻自己嘅嘢。嗱，再 OK，next one，turn to next one，OK。咁咧，我哋第三样嘢要睇，再睇翻嘅就系话咧，唔单止我哋要知道要点样去，净系靠做，因为呢个后生仔佢谂住。他称赞耶稣，他想着他做这一切的事，毁烂块面就仍然可以上到天堂，或者可以有得到这个永生。耶稣对他说，你是不足够，因为你这碗永生一切都是要依靠上帝。因为这里说什么，他其实第三件事呢，耶稣说他见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，他爱上这个年轻人，他爱这个年轻人， He loved this young man。 因为呢，他爱这个年轻人，就是耶稣说嘛，他见到他的时候他爱他，但是他说你一样东西你争的，你争一样嘢，争咩嘢？圣经话咧，如果你跟我咧，你卖晒你啲嘢咯，卖晒你啲嘢跟我咯。但系圣大家都知道啦，再睇落去就系话，因为咧圣经好清楚话，呢度咧我想矫正一样嘢，耶稣唔单止要去卖佢嗰啲嘢，即系讲唔系话，基督徒唔好搞错啊！我知道可能代在中都好多有钱嘅，我唔。你信咗耶稣，教会唔系叫你卖晒你啲嘢，俾晒教会做一个冇钱嘅人跟随耶稣，唔系，好搞错。如果咁样咧，好多人而家开始离开噶啦，唔可以啦，教会又好惊噶。哦，唔系，耶稣要触摸嘅呢度咧，就系咧要触摸佢哋嘅心，这个人嘅心，因为咧佢太有钱嘛。当佢太有钱嘅时候，佢想追求嘅时候嘅嘢系唔一样咗，因为佢知道。他要追求，但是很多东西放不低。即是说我们做基督徒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要付出。 因为主耶稣不是讲要我们去受难受苦，当然我们的上帝要我们有一个生命，讲什么？不单止生命，是丰收的生命。养福音十章十节，不是给你我们一个生命而丰收。怎样要丰收生命？有钱咯，住得好咯，少些烦恼咯。不是没烦恼，是少些烦恼。我再重复，有些人搞错了，在香港很好笑的一个标题，大大只在教会前面，你接纳耶稣什么烦恼都没晒，哦，接纳耶稣什么债都还晒。所以听日开档啦，朝头早八点啊，换晒啊啲人。哇，个牧师讲：哇，傻咗我做咩？错唔晒，闷晒，坐到门口等我。你、欸、爱信耶稣，因为爱你话咩债都还晒，我争下窿争几条啊窿数。我都想信啊耶稣，咩债都还晒哦。唔好搞错啊，唔好搞错。佢哋谂住哦，话啲咩债都还晒，依家抹教堂做善堂啊，净系俾钱帮助。唔系，唔好搞错。这个耶稣这里很清晰，就是要这个年轻人呢，他说呢，你要埋晒你的，不是埋晒之讲，你要放低你的生活，你放低一切你现在追求的东西，是讲他的心。因为圣经说在马太福音书第六章，他说如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财产就在哪里。如果你不舍得放低放下你应该要做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很难去行这个道路。因为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会遇到试探，会遇到困境，会遇到逆境。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上帝是往往给我们一个好的生命，但若然你想想，你日日都这么顺的没事的，你不会回来教会。我都讲了好像那个侧事一样，我还回来教会做什么？我什么都这么顺，事事顺境，我还回来教会什么？我都不需要牧师为我祈祷啦，我为他祈祷就对啦，他现在还惨过我，这样的意思。所以不同的、哦、所以耶稣就要清楚知道去做什么呢，就要去跟随耶稣。那 the next one, quick, next one. Now, 这里呢第yeah, next one, good, thanks. Now, 21到22节呢是说你争一样东西，所以但是最后呢好奇怪，因为中文译到很清楚。中文讲什么？这个年轻人他不肯，因为他太有钱，他搞错了。其实耶稣不是爱他的钱，耶稣是爱他的心，不是爱他的钱，是爱他的心。亦都很清楚在这个二十二节，他说什么？这个年轻人悠悠愁愁的走了，挺惨。年轻人有好，我很少见到年轻人悠悠愁愁，通常悠悠愁愁都是有了年纪的人才忧愁嘛。年轻人哪里会忧愁的？你试试回家有饭，有试过回家没饭吃 No, isn't it? 一定有饭吃，有床睡吗？没瞓街的嘛。你试试两点回来，你阿妈都开门给你的嘛，没叫你瞓同个狗瞓的位出面，不会的嘛、啊。有车坐吗？有是不是？有学你的去吗？有啊，你知道？年轻人哪里会有忧忧愁愁的？没有啊，忧忧愁愁通常都是 做父母那些忧忧愁愁的。我记得呢就是说，其实十五到二十五岁的时候呢，我自己这个我定义啊，十五到二十五就是咩？他们就是学习，就是去如怎样讲，去学习去自己的生命啊。十五岁到二十五岁这十年里面啊，咁二十六到四十五呢就是怎样讲，就是去到追求啊。黄金时候啦，搏杀嘅时候啊，一你出嚟读完书，出嚟死搏杀啦。你读咗第一个 degree 搏杀，搵钱，好搵家庭养家。到四十五，到四十六，到六十咧就唔同啦。即系而家系我同阿伯叔嘅阶段啦。我哋而家嘅阶段点啊？系帮助同祝福。所以而家我四围走，全世界去走。我就好希望我可以祝福到每一个教会，即使嚟到呢间教会，我好希望我可以祝福到你。即系我去边一间教会都边度都好，我可以做祝福。做牧师两样嘢肯做嘅，祈祷祝福，祈祷祝福，祈祷祝福，冇嘢做噶啦。但系咧，到你咁嘅年纪，四十六到六十咧，我哋就去教导。所以我讲，我有对年轻人有负担，我一定系教导。去到呢间教会，我要训练，希望更加好、更加全面，间教会更加兴旺。咁你六十一以上咧就讲咩啊？退休咯， 退休探世界，有钱啊，退休探世界同咩啊？同埋要交棒啊，开始交棒系啱嘅，因为我哋唔可以做到死噶嘛，做到死都要人接班噶嘛，咪边个接？肥龙瘦虎两个咯，冇笑佢两个嘢，喂，学多啲啊，牧师啊，年纪大啊，冇搞笑啊，你两个俾心机学啊，冇搞搞笑啊，我好惊啊，真系噶，好感恩我睇到两个后生嘅喺度侍奉，哦，因为好难噶，好多教会有呢个危机嘅，知唔知啊？好多教会而家嗰啲牧师五廿零岁、六廿零岁，冇后生嗰一派跟住接棒啊！你真系要牧师做到惯低啊？惯低咗点样咧？间教会点样？请过另外一个，我倒不如我训练一个入边嘅，我始终都系相信训练一个接棒最好嘅。有几间大教会，我感恩睇到佢哋接棒嘅仪式好好，有一间就 SIB， 大家知道啦，大嘅 SIB。啊 ，Dr. Chiu 教嘅教个棒，仲有 DUMC Dr. Daniel 佢教个棒，教到好靓，同埋 Calvary Prince Rutnam 教到好靓。啊，后生一辈嘅都唔后生咯，都四十几岁咯。接班嗰班 Christopher 啊 Richard Yuen 佢哋班，我大家一齐嘅以前，咁佢哋接棒，所以好噶。所以你唔好谂住牧师或者系，佢系医生，医生都有病噶，唔使病噶。所以最后咧就系话，佢哋要追求。唔单止耶稣要咁严谨，要知道，因为我哋信呢个唔系一般嘅上帝。我哋唔系话，去翻去教会点下香咯，点下香又得啦，唉得噶啦，冇钱啦，同观音借富啦，借够300万啦，好奇怪，借富唔借衫嘅，借富啊，个借富系个财富富，啊，佢好奇怪，唔系啊，因为我哋呢个上帝系最劲嘅，所以要求咪严谨咯。所以你唔可以怪呢样嘢噶。最后咧，我结论咧就系咁嘅。Last thing， 叮，好，三样嘢好快嘅。首先呢个年青人，大家都知道，搲烂块面做晒每一样嘢，佢即系有啲嘢叫做多咗 ，too much， 做多咗，吓，做多咗。当你做多咗嘅时候咧，佢就变咗搞错咗，混淆咗 ，is wrong。首先佢咧，佢不相信呢个耶稣就系神的儿子。佢只有耶稣就是老师 ,Jagu, teacher, 是这么简单的。所以你不相信，当你不相信的时候，你就不可以行前多一步，你就拿不到这个永生的容易进入上帝的天国。第二，他自以为是，今天他自豪，可能他太有钱的方面，他太有钱，他想得到就是说，哎，我又擦了耶稣的鞋啊，哦讲耶稣几好啊？点样点样啊？耶稣认识我啦，我喺呢度做咗好多事。其实耶稣要去埋晒啲嘢咧，就要做咩咧？佢耶稣讲你守律法，嗰、那个律法唔系讲你净系背得到十样嘢，佢要你活出嚟。活出嚟就系话咩？我做基督徒唔系信咗耶稣就算噶，我哋信咗耶稣嘅时候，我哋要带出呢个信息去俾别人。即时好似你间教会咁，我成日有 follow 你哋嘅面子书噶，有 follow 你嘅 Facebook， 我体会到好感恩。因为呢啲嘢唔容易噶，日日都有嘢有活动嘅，差唔多哦，差唔多 almost every day， 因为每日都有活动。啊，而家做埋安老院啦，啊，又要探访啦，啊，又有祈祷会啦、查经班啦、中文啦、英文啦，样样嘢全部呢啲嘢都要做嘅。但系你要知道就系话唔容易嘅，所以佢但系呢个后生仔，佢就谂住佢咁劲。他想错了，想歪了一边。他寻找的是创。他寻找创，最后他爱世界。为什么知爱世界？因为他太有钱，他做了这么多事。有些人，其实讲真的，有时我看到那些佛堂呢，对不起，那些佛堂呢，他们真的很犀利。那些捐款多到，哇，我都不知道怎么。我知道，因为我认识一个是做佛堂的总督啊，叫做佢哋唔知叫咩总督啊，即系彭呼噜啊，睇嗰个佛堂啊，而家信咗主 ，praise the Lord。所以我识到咁多嘢，我知道咁多嘢。佢讲啊，嗰个木箱啊，你系香油钱嘅木箱啊，佢每个礼拜开啊，嗰啲现金多到咁大沓啊，攞都攞唔到啊，嗰啲 check 咁大沓啊，几紧要嘅啫，佢哋俾嗰啲奉献。所以哇，我都唔知道，佢哋真系好犀利哦！ 所以就是说他们爱世界爱到太过有钱了，他们想着做了那么多事他们就可以得到永生。听姐妹朋友，你要记住一件事，永生是不可以做的。永生不是说你做多了做出来给人看，不是的，是你个人对上帝的。我三个仔女他们很小就信了主。我女儿信主是八岁，我两个仔仔就大一点，一个九岁一个十岁信主。我要亲自带着他们信主，他们出世还很少，我感恩每次出世我都 在我太太身边。咁樣 B B 抱出嚟，大家有咁嘅經驗啦，我都有啦。而家好希望抱孫嚟噶，啊抱 B B 啊，我直頭喺嗰度鬧個仔啊 ，You rascal 英文啊，你衰仔嚟啊，你快啲信耶穌啊！你再唔信耶穌，我碾死你啊！我咁講嘅啫喎。我 nurse 睇住我，傻咗我諗住，你真係信耶穌？三個都係邊個細攞友，即係第一擺俾我瞓教訓佢嘅，三個都邊個細攞友嘅，因為我要佢哋真係要信主，我為乜乜為佢哋祈禱。咁咧後來佢哋自己信主。真的，如果不是 很恐怖的，有些人回了教会几十年都不知道自己是信徒的，他自己不是信徒都不知道，对不起，他不知道他 不是信徒，他想着、欸、我爸妈我爸是牧师来的，没理由我不是 Christian 嘛，我爸牧师我当然是 automatic 的，自然的 qualify 我，不得的，这个后生仔他是去追求错误 certify 死亡，追求错误，搞错了。弟兄姊妹，我很希望你们真的去留心听，如果你未做的，有些个人未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接纳这个永生进入天国的时候，我很希望今晚你不要离开这个地方，你接受了耶稣正走，你接纳了耶稣，你要得到这个永生正离开这个地方，那么你就的的而且确就拿到上帝的平安，若然不是，你就好像这个年轻人那样忧忧愁愁的离开。我不想看到你忧愁，我想看到你有喜乐，看到你有盼望向耶稣基督里。弟兄姊妹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如果你可能你回教会，我回教会十年，我跟我丈夫回教会十年，我不是基督徒的吗？如果你没有认识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你没有接纳他做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，你就不是基督徒。耶稣最后一天就分了你做山羊了，你不是做绵羊，你做山羊。做山羊去哪里？烧你吃的了。啊，山羊烧你吃。所以我希望你慎重去考虑，年轻人 don't waste your time， 没浪费你的时间去追求真理，追求这个真意，去进入上帝的天国。我们一同低头祈祷， Let's pray together。 Oh hallelujah， Shikara bababa shirama marama kasikara。 天父，我们很感恩让你呢今日好清晰嘅简单由一个故事去教训我哋。只要让你嘅话语再次深深嘅吸引我哋嘅生命，让我哋可以更加认识你。唔单止认识你，去真真正正嘅去认识你，唔好似个青少年咁，佢去到上帝嘅面前都唔可以去捉摸，到最后去离开。只要我唔希望我哋有一个有哪一位在我们聚座当中的，他们真的没有自己亲力去接纳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入你天国的时候，让今晚就是机会了。好像保罗说，救恩就是现在，现在就是救恩。主要让你都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都动工，让他们去追求你，认识你。年轻的，虽然如果他们是基督徒的时候，让你大大的赐福给他们，让他们更加亲近主耶稣，更加去认识主耶稣，更加爱主耶稣，更加会活出他的生命给主耶稣。当他们可以有这个生命的时候，我们跟教会会更加复兴，更加兴旺，更加会看到多些人去进入你的天国， 去认识你。主啊，你一一的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去体会我们的错误。主啊，你帮手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那祈祷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如果我少少时间，我打开大家可以出来，我们大家为你祈祷。 I want to pray for you， 我要为你祈祷。现在我们有一个侍奉的时间，我要为你祈祷，你可以出来。如果你有疾病的，你想说我为你祈祷的，你可以出来。如果你想认识耶稣的，我很欢迎你出来去认识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 若有机会的，我们大家去到香港有机会的，听下黄祖林的见证。大家知道黄祖林的矮仔呢，现在做了爸爸，他的见证你听到你都会哭，他怎样去认识耶稣。没错过这样的机会，没错过这样的机会。现在我们是大家侍奉的时间，大家出来我们祈祷，我们同心的。你有疾病的，你有困难的，你有困境的，你有逆境的，出来祈祷。祈祷就是让我们可以去得到释放，得到释放，得到永生，真真正正的永生去认识主耶稣。请出来，我们大家教会就好像一家人一样，不需要怕丑的。我们个个礼拜都见面的，都相聚的，不需要怕丑的。出来，我们为你祈祷。你懂得听广东话就可以了，你叫我讲华语我就不行了。你懂广东话英文我都可以为你祈祷，没问题。听朝我都会讲英文道的。你有些什么要祈祷的，请出来，不要浪费大家时间，因为夜了，成十点了，好吧。好了，我就一位一位先为一个弟兄祈祷先，我们为一个弟兄祈祷。